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2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周末愉快。时间过得转啊转啊转啊，终于来到了2018年9月14号周五的晚上。你生活的城市现在是不是变得非常的活色生香啊？灯火辉煌，还会车水马龙吗？应该也会吧。周末就是跟平常的工作日不太一样，你可以完全的放松，跟朋友聚会聊天喝酒谈心，跟恋人相依为，看电影看话剧看演出。我必须承认，我在直播间的时候，我来直播间的路上，我在想我会有点孤独。我必须承认我想回家陪伴家人。我必须承认我每天晚上都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跟我沟通，更多的朋友来找我，来听来看十点大陆机。你看，必须承认，有的时候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事情的看法越来越深厚，经验越来越足够的时候，你必须承认你变得成熟了。换句话说，你没有以前那么年轻莽撞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30岁之前那么的有活力了。我可以跳舞聊天，跟朋友一起做东西，可以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吃个早点，睡一觉下午又如新的一般。 No， 我现在需要长时间的充电。我的锂电池的健康程度现在只有85%咯。而你如果是正值青春年华的话，你的锂电池健康程度100%没问题。 So， 今天周末的晚上，9月14号的晚上，我们就来聊聊你必须承认某某某某某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希望你跟我聊聊你必须承认什么。你必须认怂也算是一个呀，你必须承认你好色也算一个呀， 你必须承认你爱吃也算是一个，你必须承认你喜欢听十点大陆机， 哎，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做这个节目，虽然我在每个周五的晚上都会有酒局或者饭局的时候，我只有一半的时间跟他们一起欢乐的聚会，剩下一半我要回到直播间，面对城市拥堵的交通，我穿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到达电台，把车停好，来到电台准备节目，他们还在狂欢，还在 enjoy the party time。 OK， 整眼呢说必须让自己保持活力，耶、yeah.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活力，我每天都给自己新鲜的感觉，从心态上到眼神里都要给别人，给你最重要的朋友亲人一个活力四射的感觉，总是全心全意出现在你们的面前，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觉得我说的对了，点个赞，撒个花椒豆，让我们的周末的直播间变得 happy 一点。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的直播间等待你来找我，你们来找我。现在多少车正在长安街自西向东自东向西的方向开着，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听我的节目。嗨，在长安街的朋友，在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朋友，也许五环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有点点频率不是那么强，但是你可以用手机来看我呀，现在 4G 流量还不错啊，你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来看我，来找我，来给我点赞，来给我聊天，听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那也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在这个大数据横行的年代，花椒有这么多人，那边没有人，我也没发交代，领导看到就会要谈话说，诶，这个地方都没有人看呢，那作为奖励的话就不可以给你啊，你这个节目明年是不是要减少一点的播出时间？ Oh my god, no, 我不希望这样。但说这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你在这里感到快乐，感到踏实且温暖。怎么样 talk show 开场白不错吧？嗯，正在花椒的朋友都有谁？有爱我媳妇儿，哇厉害，真命天子，爱无聊，执念，谢谢你给我的掌声，谢谢你挺我， yeah the same to you, 我也挺你，更上一层楼。过分喜欢说女生说男生说你有女朋友，说啊，你这句话好像是阿拉伯的这样一个词汇，我们来看清楚，你可以重新过下一句吗？ OK, 还有谁？还有很多的朋友，慢慢将会有很多的朋友进场，我准备了好多的歌曲陪伴你周末的夜晚啊，我好想去参加聚会，好想 party, 好想喝几杯跟他们聊天，就算我在这里跟大家 party, 我们的 party time, 十点大陆记的 party time,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记的 Party Time 时间，第一首歌，我等等你们啊，赶紧入场，赶紧跟我打打招呼，聊聊天，扔个花椒豆给我，哎，快扔到我的脸上、肩膀上、我的胸口、我的腹部、我的肱二头肌、我的额头。哎，这首歌有很久的年头了，叫做《回来》，我希望你们回来找我。听着他的声音，回到那个唱片兴盛的年代，张信哲 Go back。 过去很熟悉，现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满天星都跌进大海里，我被困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能给我们再回不去了，对不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 的，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眼泪。 你必须承认，在夜晚的时候有一个人陪你聊天，陪你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即使是当一个参照物存在，你都觉得很温暖，很踏实，很有安全感，对不对？你必须承认，我承认。 现在不懂你，想看你眼睛，你却给我背影，就像两千星都跌进大海里，我被困住的心又要往哪里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对不对？ 就算曾经几乎拥有幸福的完美，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能给我们再回不去了，对不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对，眼看就要让满心遗憾为爱受罪，你的心回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怪谁，顶多只能掉眼泪。如果问原因，可能更承受不起，这样离去，我又很难平静。从你的泪滴，我找到被爱过的证据。有冲动想哭泣，只好紧紧抱你。 谢谢张信哲这首经典的歌曲《Go Back》，回来。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当然，我必须承认，我还会想起他。 我是曹轩宾，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 大家好，我是赵传，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谢谢赵传先生，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大陆机，声而不同。赵传先生真的是滚石唱片公司我国台湾地区摇滚新生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以外貌取胜，以音色，以唱将唱功取胜的优秀的男歌手，而且就是在这个周六，明天晚上的就会在工人体育场还是体育馆，哦，我搞不清楚了 ，sorry， 举办一场非常盛大的演唱会。谢他为我们的节目录制 slogan。 那接下来这首歌一定要送出赵传先生的歌曲，你必须承认，在那些听卡带的年代当中，我们如果获得一半正版的卡带的时候，那个激动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美卡音响、宝丽金唱片、飞碟唱片啊，很多很多 AMI 百代唱片啊，我收集很多的卡带，有流行唱法，有古典唱法的，还有很多很多 纯乐器演奏的作品。那个时候戴着耳机听 Walkman 的音色，会觉得哇、哦，立体声啊、哦、不过瘾，换一个爵士的音色再听，哇不过瘾，换一个 classic 古典音乐再听啊不，换一个 pop p o p popular 的音色再听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很简单很美好。你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生活变得简单了一点，这个简单呢是方式方法获得的途径变得简单了一点，对不对？你想听赵传的歌曲，下载一个 APP， 如果你真的是付费用户的话，你可以听到大量的歌曲，而不像我们之前我们那个年代一张专辑一张专辑的等待，等待之后呢要听那张专辑再放在卡带里，还不能快进，一个一个的来听，自己拿一个铅笔兜转哈。反正我是那个年代的人，80后，你是吗？如果你是90后、00后，你应该感谢你生活在这个年代。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年代，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很快捷，又很复杂。快捷刚刚说了，简单也很说的，复杂是什么呀？因为人懂得太多了，脑海里的信息量每天过度很多，你会有点迷茫，不知道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走心的，哪句话是应付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去观察人，经历事情，参与到有人多的地方，去听听那些声音，看看那些表情、肢体语言、眉目传情之间散发出来的真挚情意和虚假眼神。谢谢蓝色海浪关注了我，你在哪里？我看看蓝色海浪你在哪里？你在未知星球好吧 ？OK， 各位正在花椒的朋友，你们晚上好。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刚刚赵传先生说夜晚的声音会发光，我们有请很多年的一首歌上场。这首歌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他让我跟我说这首歌好难唱好动听，有请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叫我怎么能不难过，劝我灭了心中的火，我还能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错。你对我说离开就会解脱，试着自己去生活，试着找寻自我，何必为爱蹉跎。 你会发现赵传的歌曲极其的难唱，在他轻描淡写的演唱当中是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高超的演唱技巧。谢谢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时间来到了22:22:29，欢迎你继续停留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周纯，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你在哪里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呢？跟我聊聊吧。其实我必须承认，每周五的时候就是很孤独的时候啊，大家都狂欢去了。有多少人在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 I am not sure， 我也不太清楚。我只能通过上线的人数、跟我聊天的人数、后台的朋友来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其实有时候也蛮悲哀的哦，就想知道很多人在关注，其实又不知道多少人在关注，挺有意思。所以要对职业有一种敬畏感，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在里边。每次我都全心全意出现在你们的面前，我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把这个节目听到的感受推给你身边的好朋友。拜托各位，拜托各位，谢谢静若你在，谢谢执念，你也在，我看到了，你们都在吗？让我看到你们的声音。 I need it， 我需要这些。这个节目我平心而论的质量是不错的啊，我一直在用心做的，不管是我手写的文字、找的图片、选的歌曲，我 talk show 对每一期节目的用心， everybody 都可以看到，对吧？你们看到就好了，那我就问心无愧了。谢谢执念送给我的掌声，掌声响起来。孤独站在这舞台，其实在青年广播这个偌大的直播，现在就我一个人，外面有两个导播的朋友，他们也很辛苦，其实他们也在想和小伙伴一起过周末，对不对？欢度周末， party time， game time， 可以玩游戏，可以跟 lover 爱人一起甜言蜜语腻在一起，开心的周末。刚刚我有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内容，其实每当周末的时候呢，朋友圈里发的内容基本都是狂欢、放松、炫耀、秀恩爱、撒狗粮 and so on， 对不对？很少在周末学习的哈，当然很多学生朋友还是在学习啊。有一天我们终于离开了校园，踏入了社会之后，就可以放松的、自由的选择果汁、吃哪顿饭、买什么样的衣服、看什么样的电影、交什么样的朋友。我的微信圈的朋友说，哎呀，已经喝了第三场了，一站一站一站 step step step， 一站一站的去，说今晚又喝高了，特开心。准则你在干嘛呢？我在直播，好朋友们。 我能感受到你们的快乐，那我也就很快乐，你们快乐我就快乐了。我在直播间就感觉到很快乐，其实我让我感到快乐的原因很简单，来我的节目点赞撒花椒豆，大家热情的聊天，当成一个 party time， 是一个自己人的空间就足够了，朋友们。下一首歌，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晚上女生当中唯一一首女生，另外一首女生呢是男女二重唱合唱的部分。下一首歌，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晚上女生当中唯一一首女生，另外一首女生呢是男女二重唱合唱的部分。我今天有请她出场啊，她是谁呢？哎，蔡健雅，新加坡非常好听的女歌声、女歌手。她是一个非常有厉害的写城市情歌的高手啊，简简单单几句话，让往日情怀浮现耳边和眼前。 你是否爱过？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你还记得吗？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 最好的生活是什么呢？时光浓淡相宜，人心远近相安，对吧？要做到太难了。你必须接受你的平凡，对不对？从平凡的生活里发现所需的美好，不执迷于已失去和未得到，活出自我和希望，就是我们的不平凡。来，加油哦！ 你是否爱？你日夜忘不了的人，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爱过不同种类不同面孔的人，你记得那个他？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 爱过几次，离开过几次，拥吻过几次才明白。希望你早点明白。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那你必须承认，北京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很有趣的地方啊，很多朋友都会从各个城市来到北京来寻找他们的梦想。你必须承认北京有很多的机会，但你也必须承认北京有很多优秀的人。你必须承认那些机会并不是为你准备的，你必须承认你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才能 get 到一个机会，从而施展你的那些小小的光芒，而且还不能太锋芒毕露哦。啊，这个 circle 这个圆是很大的一个事情，你必须要圆滑圆满而且不锋芒。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呢，人可以有一点点自己的感觉，然后不惧怕，少年壮志不言愁啊，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and so on 这样一些表达。当你过了那个年岁的时候，就要沉稳老道，然后有内涵，就像我一样。哎，像谁一样？哦，像大家一样有内涵。然后呢，把自己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哭过的鼻子、流过的眼泪，都用一种非常温润的方式给大家分享。就是我，我就是我，就是这样。谢谢你们夸我啊，说我声音好听，人长得还算可以，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一个正能量的部分，正能量的态度给你的时候是不会虚假的。我在这里，我坐在这里，我打开话筒说的每一句话，我的每一个眼神，甚至我指手指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真实的， R-E-A-L real 都是 real 的。我希望那旁的你，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在看我直播的朋友，不管是认识我的朋友，第一次见我的朋友，都希望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沟通， each other 非常好的沟通。时间过得很快啊，22:33了，我们一个小时等过去一半了，快来找我跟我聊天。你必须承认我现在需要你来找我，我必须承认你来找我我很开心，把我当朋友更开心的事情啊。现在有这么多朋友进来啊，我不太清楚你们是主动进来的还是花椒安排你们进来的， I'm not sure， 但是我看到你们的名字我就很开心了。蓝色调，恩歌，徐清远，天天发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阳光，小飞侠，蓝色海浪，勤奋的宝宝，伤心的鱼，还有 Life is like play， 天空飘荡的云，鸿雁，应该是老朋友，看过你几次名字了，叶明荣，快乐一天，静若，谢谢你送我的小星星，谢谢，爱屋及乌，平常心，乐哥，大海洋，世西国，谢谢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啊。平常心，乐哥，大海洋，世西国，谢谢你们来到十点大陆机啊。来了之后呢，看到这个之后就把这个节目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啊。静若，谢谢你，他说你是世界独一无二，真是你棒棒的。 The same to you， 你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个体啊。他说快乐是双方的，友情是互融的。我不辛苦，我只是觉得在周末的时候，真的我必须承认啊，周末跟周一到周四完全不一样，都希望团聚欢乐的在一起啊。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进来了，东哥 Hello， 你们终于来了，我终于等到你们。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已经喝了第三场了，对不对？你们都开心啊， 欢乐常有，让我想起一首歌，是柯达彩色显像胶卷的主题曲，这一刻多温馨，甜的笑，真的心，穿起了每一个 Don't let it go、就让每一个别让它停留，柯达传奇每一个，柯达彩色显像胶卷，对不对？欢乐的一天就要结束了，这是非常遗憾的地方。我必须承认，我的朋友还在狂欢，我在这里陪着他们狂欢。虽然相隔数里，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心在一起啊。OK， 下一首歌送给你们，这首歌曲是什么名字？我看一看啊。John Sky， 准哥状态不错 ，So 当然状态不错。你好久没来了，你在广州还好吧？广州下雨了吗？这首歌曲，谢谢你。我想说谢谢你的方式有很多。我有时候我会开心的对你说谢谢你，有时候我会特别特别歉意的说谢谢你，但都是你。Thanks。 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他让最暗淡的过往开出了花，微笑是面对人生最好的办法。谢谢你那些命运给的惩罚，谢谢你所有关心不论真假，谢谢你那些过得去那些过不去的伤疤，它在提醒我这是成长的代价。 谢谢你那些不管真假的问候和关怀，谢谢你在我喝醉的时候扶着我，听我对你耳语，谢谢你所有的笑容和关心，谢谢你啊，谢谢你。 曾听过很多难听的话，幸运的是我没被打垮，其实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差，现实并不能让我趴下，我拥有一个温暖的家，他告诉我爱有多强大，他让最黯淡的过往开出了花，微笑是面对人生最好的办法。谢谢你那些黎明给的牵挂，谢谢你不管好的坏的都罢，谢谢你那些不理我那些看清我的人啊，我都谢谢你让我能重新出发，哪怕前方有再多的嘲笑声，哪怕回忆有多疼，我都不会放弃最初的梦、啊、谢谢你那些命运给的惩罚，谢谢你所有关心不论真假，谢谢你那些过得去那些过不去的伤疤，它在提醒我这是成长的代价。 成长的代价有很多时候在无情地鞭策着我们前进，碰壁的时候，被人误会的时候， 十点大陆机是你温暖的家，谢谢李代沫，谢谢你温暖的歌声，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们来找我，等你的门大概有四十分钟了吧。陆续欣赏的朋友很多，逍遥天仙你来了啊，知识行你来了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来了，你们是不是都狂欢结束回到家里了，然后呢迫不及待打开你们的 app 打开你们的 pad， 打开你的智能手机来看我，来找我。哦，难道是我想多了吗？好吧，就算我想多了，那我也必须承认我在想你们，对吧。刚那首歌李代沫，谢谢你，很好听的歌。我们不谈歌手的个人生活，我们只听他的声音，好听的音色，优秀的演唱我们需要夜里会发光的声音陪着我们度过周末的夜晚。我今天挑了之前我手写的几些文字来跟各位分享，来看这张。慢慢的，我们不需要被嘉奖，也没有太多的胆怯，不害怕失去，不依赖别人，可以很好的全凭自己，可以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精彩。说到容易，写下来也不难，但是做到真的超级难，对吗？我们真的不需要被嘉奖吗？我真的不需要看这个屏幕，不需要看流量，我们的领导不需要看任何的流量，虽然知道这个节目不错，他们也要问我有多少人看的，有没有人互动啊，有多少人点赞，有没有给你刷礼物啊。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我用心做就好了。但是现在 market 市场很重要，我在所有的花椒瓶当中跟那些漂亮的女孩一起出现的时候，你们会有多少人点赞，有没有给你刷礼物啊。我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问题，我觉得我用心做就好了。但是现在 market 市场很重要，我在所有的花椒瓶当中跟那些漂亮的女孩一起出现的时候，你们会做到什么？此间的少年，谢谢你啊。做到这点太不容易。是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小算盘、小九九啊、小心思，真的做到这些太不容易。还有人和人之间保持舒服的距离，从来不依赖谁试着理解别人，站别人的角度考虑，短暂不联系也很正常。有的朋友就会说，哎，他怎么不站我这边呢？我们刚刚喝了一次酒，吃了一次饭，哎，就再也不联系了。很好的朋友，短暂五六天没有联系，你在想，哦，他是不是在忙自己的事情呢？他也许此时此刻焦头烂额。朋友呢，就是不经常见面，见面的时候喝一桶酒，彼此深情的拥抱，下次我们接着聊。就是这样，子瑜你来啦，欢迎你，忙完了哦，22:44你来了哦，都忙什么呀？来找我。再读一段话吧，这段话很长。若和别人交往，你要彻底的知道，你只是他的一个选择，不是他的唯一。赢得在，你也只能把他当成你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你生命的某个优先。不要轻易依赖一个人，他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的精神支柱，懂吗？所以呢，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他会让你走得更坦然一些。鼓掌，写得真好。我指的是这些话写得真好，我的字也不赖，好像也不错。子宇正在忙中秋晚会的对两节临近，中秋节十一国庆长假就要来了，那些文艺骨干的都会要非常多的演出啊，要宣传部的委员、文艺的班长啊， 挺好的，大家有事情忙就很好。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我也曾经试图给一个姑娘写过歌啊，写了很多歌，但是都没有让别人听过，都在我的硬盘里。真的给一个人写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然后因为我每个人都有审美，还不能太简单，和弦呢不能太简单，不能1645进行就完掉了，而且词旋律要很好听，真心真意的给他写。于是呢，就趁着夜深人静喝一点酒给他写歌，写了很多很多，才发现写一首歌真的不能表达你情意的万分之一。周传雄给你的歌啊，我想起很多很多年之前那个小台灯下的我，你还好吗？ 为你写首歌，沾满浓浓夜色，是你爱的梵谷的星空，繁华而朦胧，心慌的笔触，多么难以形容，都是因为他对你说的千言万语，一首空话还不够，又怕啦啦杂杂说了太多，害你不知所措。属于你的歌，不必百转千折，钢琴划过想你的温柔。 纯洁的轮廓，那个轮廓是你反复考量过的，见到他就忘记了这个世界的喧闹，安静地看着他，仿佛一切美好如初。你找到了吗？啊， 满街的情歌听来都很难过，日日夜夜都说我爱你，实在不适合着你的手，谢谢你的包容，在我沮丧软弱的时候有你陪我过。想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一首恐怕还不够，又怕啦啦杂杂说了太多，让你不知所措。唱给你的歌，好难好忐忑，如果走音小小摇摇头，只要你快乐。 这算什么呢？ 唱完这首歌， 简单而隆重，简单又隆重， 就让音符住在你心中。 对的， 是我的沉默。 谢谢周传雄先生这首好听的歌曲，给你的歌。这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这首歌来自于阿信，思慕的人，朝思暮想的人，就很温暖。浅浅浓浓淡淡的想的， 我醒来苏某一郎你早有离开问你心边叫我为着你 思慕的人送给那些被思慕和思慕的人。你必须承认什么呢？你有答案了吗？你必须承认那些你承认的东西。有时候你放过自己，挑剔他人，那你必须承认 这都是你应该有的一些和不应该有的一些情绪，在深夜的时候可以无限地放大这些情绪。每个人都想有归属感、归宿，男生希望得到女生的尊重、鼓励，女生希望得到另外一半的保护、无私的爱、甜甜的爱。我们都希望生活过得更好，不希望片面地看待问题，也都希望来日方长地去面对任何一件事情。但请相信我，事情还会发生，而且随时随地，你即使做了最好的预判、最坏的打算，它还是会发生。但也请你相信，总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当你真的感觉到百感交集、绝对无助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力量在冥冥当中帮你一把。你信吧？我信。谢谢 Jackie Lee， 你来了一遍又一遍，从来不跟我讲话啊、哦！谢谢你，还有所有的朋友啊，别惹我呀，烦人呐、啊！永远珍惜你，无聊人生，花生，天涯明月心，吃瓜队长，你来了，你也没有跟我讲话。折腾家的家园，所有的朋友，祝你们今天晚上周末愉快。我要走了，谢谢 John Sky 听我 ，Always Rock Time Rocky Road。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留言、点赞、送我掌声的朋友。晚安北京，晚安你所在的城市，晚安广州、四川、重庆、兰州、大连、上海、香港、台湾、澳门。不客气啊，此间的少年，来日方长。最后一首歌，薛之谦、黄龄，《来日方长》。We, me.You, hey guys, 来日方长，不要忘记 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吴卓彤先生的歌节目等着你，拜拜，拜拜，晚安了。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